请大家看到今天正道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五节。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十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上帝的话语。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由曹庆恩传道正道。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在过去一年已经结束了以弗所书系列的正道哈，所以我们从这周开始呢，我们会来分享主导文的系列。可以说主导文对每一位基督徒来讲都是再熟悉不过的，对吧？连两三岁的孩子都可以背得下来。但我常常这些年服侍的时候，我常常觉得一件特别可惜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其实很多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他们不真正的明白主导文的意思。是的，你每一天都在诵读，都在背，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主导文的那一个丰富的主的道的那个的真理与我们的生命还是太远，所以我们决定会用几次的时间来分享主导文，也盼望这个对主导文的学习来让我们明白认识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于祷告的真理。祷告可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最普遍的一件事情，对吧？你信受洗的时候就会开始学习祷告。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祷告，对吧？或多或少。特别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一般祷告就会变得比较多，对吧？那但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却特别的来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有一种祷告被称为外邦人的祷告，有一种祷告被称为不悦纳的祷告。所以我们特别的在这里来看，其实这个祷告截然不同的两种祷告，一种是外邦人的祷告，一种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怎么你想到外邦人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些特质？过去很多年我想到外邦人这一个词汇的时候，首先蹦出来的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是不信上帝的人，他们是无神论者。可是在这里耶稣并不是说那些，这里的外邦人并不是指的没有宗教信仰的人，请你注意，耶稣说的那些外邦人是指的那些常常祷告的人，你发现没有？耶稣描述他们的时候说他们是常常祷告的，换一 言之，有没有可能常常祷告的人还是外邦人？意思是那些人是指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是信神的人，甚至他们的祷告可能更多，对不对？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他们喋喋不休的祷告。换言之，首先你要破除一个观念，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只有不信主的人才会犯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其实都是信上帝的人犯的错误，就是像外邦人那样祷告。换句话说，在祷告这件事情上，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区别不在于说是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信上帝的人还是不信上帝的人，真正的区别在于是即使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还是可能会有问题的，即使是基督徒还是可能会有问题的，并且是大问题。所以根本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看我们的祷告落入到哪一种的模式当中去。经文这样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在那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经知道了。这是主导文的前言，或者说这是主导文的背景。主为什么要教导门徒怎样祷告？因为有错误的祷告进到他们的中间，有错误的祷告在他们的生命的周围，所以主说不可这样做，不可这样做。换言之，背景就是在当时的社会，在当时的时代充满了错误的祷告，所以主要教导他们怎样做正确的祷告。这就是主导文的背景。你发现这段经文它向我们彰显了两个对比，第五节和第六节是一个对比。你仔细看的话，你发现它是一个对比，对比的焦点在于祷告到底是在人前的表演，还是在那一位查验人肺腑心肠的赤露，在他面前赤露敞开的上帝面前的真心的诉说。所以意思是祷告是在人前的故意给人看的，还是在神面前的说给神听的，这是一个对比，对吧？然后七节到第八节又是一个对比，让我们来看对比的焦点在于祷告蒙垂听的根基是什么，就是你是凭着什么让你的祷告蒙上帝的悦纳和垂听的呢？外邦人认为，拜偶像的人认为，蒙垂听的根基就是自己的话够多。哎，中国人很了解这个场景，对不对？哎，中国人去庙子里面去拜偶像的，去送子观音面前拜偶像的，一般都怎么拜？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保佑。你发现没有？其实是重复话，对不对？赐给我一个儿子，不断的在这里重复话，对不对？特别是这个受佛教影响的人啊，这个阿弥陀佛基本上成为一种咒语一般的重复话，对不对？换言之，重复话是人本性里面天生的本能，想要靠着自己的重复话来得他所拜的神的悦纳。但主说不是的，主说那种重复话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另外一个根基，主指出来说，不是基于你的话多，乃是基于什么？第八节告诉我们，乃是基于你们之间的关系。他是你们的父，你为求以先他已经知道了。换言之，那是基于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指出，人可能靠着两个不同的根基来到他的神的面前。外邦人以为他们蒙垂听是基于自己的努力，基于自己的话多，就是用许多的重复话好让他的神听见，好来提醒他的神。主耶稣说千万不要像他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根基不是话多，好像来提醒他不知道一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根基是基于关系， 就是他是你的父这样的关系。话多是自己的努力，关系不是自己的努力，乃是更本质的身份的定位。耶稣指出关键所在，就是你的祷告到底凭着什么被上帝垂听的。请注意，这两个根基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外邦人的模式，靠着自己的努力，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徒的模式，靠着与上帝亲密的生命的关系。我们必须把这两者截然分开，因为基督徒的祷告也容易落入到外邦人的模式的那个危险的境况当中，就是有的时候你的祷告也容易跌入到那个陷阱当中，就是像外邦人那般去祷告。当我们落入到那边光景的时候，其实我们祷告的本质就变了，整个祷告就变质了。所以我想透过主祷文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来认识祷告真正的前提是什么。今天其实没有涉及到主祷文具体的内容，今天是对前提的分享。到底祷告的前提和根基是什么？你是站在什么样的根基上祷告？你凭什么去祷告？到底真正的祷告与外邦人的拜偶像之间的区别在哪里？我先跟大家分享中心的论点，好吧，用一句话来总结，祷告的前提是基于身份而非基于作为。再重复一遍，祷告的前提是基于身份而非基于作为。身份是本质的，作为工作都是附加的。身份是跟关系连在一起的，作为呢，行为呢，是跟利益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小点哈。第一，其实祷告是一个交流，对不对？跟上帝对话，对不对？是一个交通的过程，对吧？那交流的前提其实是关系，其实是关系。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哈，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仔细的来思想，当你去接触一个人的时候，你是不管你是不是察觉到这一个点哈，通常我们是察觉不到这一点的。当你接触一个人的时候，你首先是基于一定的关系的基础去接触这个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人都会凭着直觉来判断那个关系的基础，来决定说你们之间交流互动可以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对吧？意思是在你的心里，你首先会给一个人身份的定位，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一个怎样的身份，然后这一个定位呢，通常会决定你们可以交往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一个小例子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身份定位，当你走在大街上，甚至陌生人也是一个身份定位，对吧？当你走在大街上，你可能会因着某些原因需要跟陌生人有交流，我们都有类似的体验，对吧？比如你在等地铁的时候，你刚来到这座城市，你对这个地铁的线路也不熟悉，你迷路了，你会问身边的那个陌生人，你说，哎，我乘坐的这个车对吗？我是坐二号线吗？我这个方向是这个车的方向是往哪个方向走的？我到天府广场去坐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你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这个是交流。然后一般来说哈，一般来说他都会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对吧？一般来说他都会回应你，对吧？一般来说他都会给你有一个简单的交流，说对，你做的对，你就这样做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已经建立了一次交流的关系，对吧？虽然你们彼此是陌生人，但他还会，一般来说他还会帮助你，因为普遍来讲，即使陌生人的这样一个身份的定位，也还是可以交往到这样一个地步，对不对？这是人的常识。但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你们之间的这一次的短暂的交往的基础是一个相当脆弱狭窄的基础。什么意思呢？就你们之间的交流也仅仅限于类似的谈话也就足够了， 你们已经不可能再有深入的交流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的身份的定位也就定位到那个地步，你不可能走到大街上跟他说，交完做了这番交流之后说，哎，我到你家吃饭去怎么样？你不可能问他说，哎，你一年赚多少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你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你觉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你们会在大街上跟人交流这些问题吗？不会的，对不对？你绝对不会这样交流的，因为身份没到，关系没到。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这样的谈话与你们的身份不匹配，你们之间的交流还没有那样一个的基础。这样的交流互动太深入了，如果你有更深层的交流互动，需要建基于更深的身份的定位的关系的基础，对吧？如果你们有一天成为了闺蜜，成为了好朋友，可能你们会探讨这样的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么多，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回到这里来，我说交流的前提是关系的基础，而祷告就是跟上帝交流，而前提就是跟上帝之间要有亲密的关系。你要认识这一位上帝，你要在上帝面前向他来敞开你自己，你需要和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关系才是基础。但是呢，你知道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总是会有两种类别的关系。哪两种类别呢？基本上人与人之间主要有两种类别的关系。一种呢，让我总结说的话呢，就叫做或者叫做业务的关系。另外一种叫做家庭的关系。业务的关系和家庭的关系。业务的关系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就是利益。比如说我上次举到一个例子，你到一个商店去买一个东西，你们之间会建立一个比较脆弱的关系，基于什么呢？基于彼此的买卖利益，双方的交换服务商品，对吧？我给你一些东西，你可以给我什么？这个就叫业务关系。家庭关系的基础呢？如果业务关系是基于彼此的方便和利益的话，那么家庭关系的基础就是基于身份，就你是谁？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女儿，你是我的什么人，决定了我们可以亲密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是家庭关系。业务关系是你给我带来多少的方便和利益，决定了我们业务关系牢固到什么样的地步。举个例子，特别是在大城市当中哈，你们仔细想的话，确实是这个道理。其实你可以透过两种途径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哪两种途径呢？就是第一，你可以透过你是家庭成员的这样一个身份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对吧？第二，你可以以租客的身份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对吧？这是两种住在人的一个房子里的途径。如果你是以一个租客的身份住在一个人的房子里，通常哈，只要你按时交房租，保管那个房子，你就可以和房东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业务的合作的关系。你遵守一些规条，房东也履行他的责任，他们互相都履行责任的时候，他们会维持良好的合约的关系。所以房东跟租客之间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履行他的责任，对吧？按照合约去履行，这就是他们关系的基础。但是你心里会非常的清楚，这种关系呢，其实只是一种商品和服务的交易的关系，它里面并不包含租客跟房东之间的那个深深的爱慕和彼此的享受，并不包含这个，对不对？这只是一种业务关系，你不能要求房东半夜来陪你谈心，对吧？你不能说我都付了每个月2000块钱的房租，你怎么半夜不来跟我谈心呢？ 你不能说我失恋了，你快来安慰一下我，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觉得那个漂亮的小裙子太好看了，你快给我买，给我买，给我买，拉着他胳膊摇，给我买，给我买，啊、嗯！你知道这个关系是不可以抱着他的腿，拉着他胳膊摇，给我买，给我买的，对不对？哪个关系可以？哪个关系可以？家庭关系嘛，就对应的另外一个关系嘛，就是家庭关系嘛。与此对应的家庭关系、业务关系是基于你做了什么，对吧？你做到了这些，就是建立良好的业务关系，你需要履行这些的责任。而家庭关系基于你是谁，你是谁，你和我的关系，你和我生命之间的关系。业务关系是有条件的，就是有利益的衡量的。而家庭关系呢，你发现哈，家庭关系通常都是趋向于无条件的，趋向于享受彼此生命亲密的关系的，而不是彼此生命的利益的。所以这两种模式有天壤之别，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哦，已经分享两点，第一，交流的前提是关系，第二，主要人世间有这两种关系。那么我要进入正题，就是关于祷告是跟这两点息息相关的。听懂了没？让我这样来问一下你们，你是以业务关系来到上帝的面前，还是以家庭关系为基础来去亲近上帝？对，我们现在基本上正确答案全部都是家庭关系，对不对？但是你可以透过你的祷告模式来帮助你检视这一点。遗憾的是，正确答案当然是家庭关系，遗憾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生命的状态反映出来的都不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测试来帮助我们检视这一点，到底以哪个关系、哪个基础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主耶稣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耶稣讲到祷告当中许多的重复话，许多这个词当然就是许多，但是它里面呢还包含了焦虑的意思。你不断的许多的时候，其实里面是有焦虑的，对不对？你需要重复才能够安慰自己嘛。而重复话呢，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的意思不仅是叠词的重复，它还包含了空洞的话、无意义的话。对，许多重复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想到那个场景，就是充满了焦虑不安的空洞无意义的话，充满了焦虑不安的空洞无意义的话。在这里有两种祷告的模式，一种是心里充满焦虑不安的空洞无意义的话，而另一种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来到父亲的面前和他说话，和他交流。你怎么判断自己是哪一种祷告的模式呢？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判断的方式，就是当你的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你是怎么去面对的。这一个可以帮助你判断你是哪一种祷告的模式。当你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不被成就的时候，你来看自己的生命的状态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是一种焦虑不安、抱怨生气，还是依然有安全感，依然有上帝同在的喜乐和享受，依然确信上帝的爱？这帮助我们判断我们是哪一种的祷告模式，这帮助我们判断。很多人在长时间祷告之后呢，没有成就的时候，我说其实总是容易跌入到前一种模式，就是焦虑不安、抱怨生气。让我来解释，如果你很生气，如果你心里得抱怨上帝，你觉得说，上帝啊，我都每天祷告了，我都开始禁食祷告了，我都每天读经了，我都已经认罪悔改了， 我都甚至开始参加教会的服事了，甚至为了这件事情我都特意的在十一奉献之外又多奉献了一点了，你怎么还不垂听我的祷告？哎，你有没有过类似的心理的活动？你有没有过类似的跟上帝之间的那个交流？诚实的讲，你一定有过类似的心理的活动，因为我也有过。很多的基督徒，可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过类似的心理的活动，就是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跌入到一种业务关系里面。那一些的祷告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主啊，我都已经交了房租了，我做到了这一切，我甚至多余的奉献了，我都更好的服侍你了，你也该有所表示了。潜台词就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容易把我们的那一切的努力金钱，我们那一切的作为当做租金来交给上帝，说我都已经交了租子了，你该来回报我了。但这根本上，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在根本上不是祷告，而是业务关系。还有一些人会说，我都祷告那么长时间了，上帝还没有应允，肯定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肯定是因为我还有罪没有悔改，肯定是因为我一直让他失望，我不够敬虔，所以我被他惩罚了，所以他不听我的祷告。这些话的潜台词是，因为我没交房租，所以他要把我赶出来。你发现没有，这两种内心的心理活动都是建基于业务关系而非家庭关系。家庭关系是他是你的父，你是他的儿子，你们之间有割舍不断的生命的连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以上的两种情况都表明我们跌入到了租客的心态，而不是儿女的心态。这两种情况都是，你都是相信你与上帝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一种业务关系，你们的关系建基于是你和上帝是否都履行义务。你有你该尽的义务，那他也有他该尽的义务，你做了一些要求之后，他也就必须赐给你一些什么东西来回报你。但这种模式，这种业务关系的模式，在本质上是与亲密的关系相悖的，在本质上这种模式是生命关系的敌人。在本质上你没有祷告，只不过是跟上帝在讲价还价。在本质上这种祷告是不可能建立你正确的灵性，正确的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其实这种模式的祷告千言万语本质上就总结为一句话，上帝啊，求你进入我的生命当中来做我的房东，而不是来做我的救主，而不是来做我的父亲，而不是来做与我同行的那个亲密的最爱我的那一位，来做我的房东。我会履行义务，但是别忘了你也要履行义务。这种模式最终总结就是这个。但真正的祷告是什么？真正的祷告是，主啊，你是我的父亲，你是最爱我的那一位，你已经为我死了你的独生爱子，你为我存留那将来美好的基业，你每一天都与我同行，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敬畏你的人，我是你的羊，你是我的牧人，我们之间有亲密的生命的关系，纵然现在我不知道，我不晓得背后的原因，但是你晓得，你知道最好的给我。那是真正的信任，就是儿女还不明白父母在做什么的时候，还是信赖父母，信赖父母是最爱他的那一位。这种家庭的生命的关系才能够真正建立信心，建立你生命的安全感。业务关系从来都没有安全感的，你哪知道哪一天他会撕毁合约，你哪知道哪一天他会把你赶出家门，提前三个月收租啊？对不起，我要这个装修房子，你先赶出去了。但是家庭关系不会的，对不对？他即使要装修房子，他会说提前一个月把房子租好，要安顿好我的儿女，然后我再来装修我的这个房子。所以两种不同的祷告模式，经文提到重复化，我说是空洞无意义的话，对不对？也可以说是一种机械的空洞的冷漠的抽离的那些的话， 在那样的祷告当中，在业务关系的祷告当中，你不可能找到爱和恩慈，在业务关系的交流当中，你不可能有生命的甘甜和享受，你不可能有关系的建立，因为那样的祷告本质上不是祷告，而是在和上帝讨价还价，而是在和他做生意。多少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祷告，其实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在很努力的祷告了，让我透过主祷文的这一个第一个系列来挑战一下你好吧，来刺激一下你好吧，我们共同被刺激。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那些我们自以为很努力的祷告其实压根就不是祷告？有没有可能那仅仅是你在跟上帝讨价还价做生意？让我们来刺激一下，互相刺激一下。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你说我都祷告三个小时了又有什么用呢？只不过你在和上帝讨价还价讨了三个小时，你没有祷告呀，你都祷告三个小时了，没有一分钟是在祷告，而三个小时每一分钟都是在和他讨价还价做生意。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不是的，那些和上帝讨价还价的话讨三个小时更惹上帝的怒气罢了，就是如此的，这才是问题。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的问题是我们祷告的太少，我们和他亲近的太少，不愿意和他说，但我觉得另一些时候我们生命的问题是，我觉得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整个祷告的模式和根基都错了。如果你整个祷告的模式和根基都错了，虽然话多，虽然花费的时间多，又有什么用呢？而这个错误才是最根本最本质的错误，这个错了什么都错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来问以下几个问题，你的祷告是否是在和上帝讨价还价做生意，第一个问题。第二，你的祷告是否是每一次都是冷漠的抽离的空洞的机械的，而没有生命的享受和被爱的感觉。第三，你是否会因为神没有应允你的祷告而内心充满了焦虑不安或者抱怨生气？第四，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否是像租户与房东之间的关系，还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我常常觉得这几个问题啊，就是关于祷告的前提和根基当中最核心的问题。这几个问题搞清楚，这个几个问题摆对了，下面的祷告才会对。这几个问题是最根本的关于祷告的反思，这些问题不反思，我们对祷告的认识和经历就永远都不可能正确。我再说一遍，这几个问题前提性的问题不反思，你对祷告的认识和经历就永远都不可能正确。这几个问题不反思，甚至祷告越多也不见得有什么用。这几个问题不反思，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祷告的方向。因为祷告是什么呢？这两种祷告的模式盼望能够来提醒我们来反思整个生命的模式。祷告是在主耶稣教导门徒做祷告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意思是你得先确定他是你的父，你是在和父说话，你是在和他有亲密的关系，你需要先确定这个关系，这才成为你祷告的前提，而不是你行得好成为你祷告的前提。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后面所有祷告的基础。想一想，一个孩子他得儿子的名分，他成为一个人的儿子， 并不是这个孩子多努力的结果，对吧？ 不是说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儿子都是因为他多么乖，多么懂事，多么优秀，对吧？ 不是的，这个孩子得儿子的名分其实是父亲的作为，其实是基于那个本质的生命的连接。 你必须知道说这个孩子在他一生成长的过程当中被父母照顾，不是因为他多乖和懂事才得到了回报。哎，你哪一个见过说哎，你给他穿衣，你给他做饭，你给他喂药，你给他照顾的体贴无微的是因为他乖？不是嘛，是因为关系嘛，是因为他就是你的孩子嘛，你给他换尿布是因为你生了他嘛。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转不过来那一个的弯。我们人世间都是如此的，何况我们跟天父之间。但如果你说这个太简单了吧，我就直接是他的儿子的身份就可以了吗？当然没那么简单，当然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那个受苦和受死。所以如果你还是想要凭着自己的努力去赚得他的回报，那么谁是透过努力来赚得回报的呢？租客是努力的付房租，努力的维护房子，那回报就是房东让你住在他的房子里面。所以这表明我们常常怀着租客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赚得他赐给我们的那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但是耶稣向我们显明说，外邦人和基督徒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业务关系还是家庭关系，祷告的模式是前一个的模式还是后一个的模式。当耶稣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来作为开始的时候，他说他意思是这其实是我们所有祷告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后面的祷告就没有办法做，只有这个基础才有后面的认罪、赦免、祈求、感恩、称谢。要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说，约翰这样说，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哎，我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都特别惊叹啊！你有没有发现何等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它是一个副词，是一个感叹词，对吧？这其实表达了一种惊叹，表达了一种感到上帝奇妙无比的爱，完全无法测度的惊叹。它其实表达心里充满了感恩和赞美，对吧？表达一种生命被激励、被触动的场景，对吧？让我这样说，这种的生命的状态是一个租客永远都不可能有的状态。如果你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根本没有办法自然流露出这种的赞美、惊叹和触动。一个租客当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坐下来向上帝陈明他所需要的东西，他当然可以轻易的花上30分钟向上帝祈求自己渴望得到的东西和各种各样的要求，因为这个是他轻车熟路的。让我这样说，很多的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还以以前拜偶像的方式、轻车熟路的方式来敬拜这样一位真神，就是一种花上30分钟来向他提各种各样的要求。后面我们会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有祈求的，但是祈求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你当然在上帝面前有祈求，但是问题是如果仅仅有祈求呢？顾客绝对难以花30分钟的时间来向上帝发出赞美，享受跟上帝的同在，享受敬拜的过程，享受那个感恩的过程。但是孩子跟父母就可以， 我跟木鱼就可以花上30分钟的时间彼此玩一个外人看起来特别无聊的游戏。为什么？因为你们在享受那个过程，因为你在享受那个关系，因为你在享受那个整个的那个生命的连结。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在谈业务，而不是在享受与上帝之间的那个爱与被爱的关系，生命的交流。而谈业务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呢？就是当你业务谈崩的时候，你就会怨恨；当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你就会生气；当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当你那个业务觉得不够我的预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主啊，为什么？上帝啊，为什么这样对我？我都做了那一切的，我都奉献了，我都祷告了，我都读经了，我都服侍了，我都参加小组了，为什么？那是业务谈崩的表现。业务谈崩之后，你又一定会数算自己为上帝做了这么多，但是你却没有给我这个赏赐。但是当你与自己的孩子，当我与牧羽一起享受生命关系的时候，是不可能谈崩的，对不对？你不会数算说，我从小给你喂奶，我从小给你换尿布，我从小给你付出这些，我还给你买好吃的吃，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不给我好好的玩？你不会这样数算，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在谈业务，而你是在享受关系。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在谈业务，所以越祷告越苦恼，越进食越苦恼，越祷告越觉得说，上帝你怎么不爱我？你的爱，你那么爱张弟兄，张弟兄那么得祝福，你看我怎么搞的？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方向就错了，模式就错了，本质就错了，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不是你数算的那些不对，而是整个模式、整个状态都错了。多少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整个状态都错了。我记得有一次小组的时候，一位信徒来问一个问题，他根据两节经文来问。一节经文说，你们为祈求以先，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哎，你们为祈求以先，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要先求他们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一切都加给你们了。所以他就基于这些经文来问说，既然我们不为祈求以先他就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干嘛还祷告？那我们干嘛还祈求？我们就这样不就不用祷告了吗？哎，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基于业务关系来理解这个逻辑的话，就是不用祷告了。因为你未祈求以前，你的客户已经知道你的想法了，他会按着你的想法把那个业务做得牢牢靠靠的，把那个业务做得巴巴实实巴巴实实的，对不对？所以你就不用祈求了，你就可以建立良好的业务关系了。这是只有以业务关系的逻辑来理解这些经文的话，你会得出一个结论，不用祷告。但是我说，难道你每次祷告都是有事求他的时候才祷告吗？如果你每次祷告都是你有需要的时候才祷告，你有祈求的时候才祷告，你有难处你有挑战的时候才祷告，那我会告诉你说，你整个祷告的模式都错了。因为祷告最本质的是你跟他享受生命的关系，你们之间是有生命的连结。换言之，在这个角度来讲，未祈求以先，你所需要的他都已经知道，还要不要祷告呢？还要，还是在那个彼此享受的关系当中。所以这个才是根本，这个才是根本。求主来怜悯我们。外邦人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之间有什么区别？就是这样一个区别。而这个区别是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也是我们信心正确与否的根基。对基督徒来讲，你只有站在这个根基上，才会明白祷告真正的含义，才会明白你为什么需要去祷告。你当然需要可以去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连祈求都是建基于亲密的关系？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 你连吃饭这样的小事，人生活着最基本的事情，都可以带到那一位创造整个宇宙的伟大的上帝的面前来去祈求。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不是基于你跟他之间有亲密的关系，你怎么敢将你如此私密如此小的事情带到一位创造整个宇宙的大君王面前去祈求？你怎么敢这样干呢？原因是他是你的父亲，他虽然是创造整个宇宙的大君王，他指头创造穹苍，但是他是你的父亲，他明白体会你每一个心灵的难处和触动和需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一个关系才决定了我们可以事无巨细的到他面前来诉说。在过去很多年，有一位信徒常常问我一个问题，说我觉得哈，像我这种个人性的小事儿，去祷告上帝他烦不烦啊？我不需要祷告吗？我觉得这个小事不用麻烦他了，我自己就解决了。这还是一种业务关系的模式来理解，对不对？小事不需要麻烦他了，我自己就解决了。但是如果是生命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还是觉得事无巨细的去跟他聊天是可以的。现在用什么？你必须知道，只有王的儿女才敢半夜三更的把王叫醒，说我渴了，你给我倒杯水。宫女是不敢这样干的，因为这是关系和身份决定的。是的，他是王，但是他是你的父亲。经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你就没有办法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就没有办法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也没有办法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换言之，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所有祷告的前提。如果你说你不会祷告，盼望你透过这一次的先建立起来的一个前提和根基。如果说你每次祷告你都觉得说只有有需要的时候才去祷告，而每一次有需要的时候不成就的时候你会很痛苦，你每次祷告也没有一点享受，好像交差一样的话，那我这样来挑战好不好？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你压根就不是基督徒？有没有可能你压根就不是他的儿女？有没有可能你还没有重生？有没有可能你还没有信靠他？有没有可能你还没有跟他有生命的联系？不要让我们平白无故的抹过去，说我们本来就应该那样祷告祈求，本来就应该每一次有困难的时候来到他面前，他没答应又灰心一段时间再好好做，然后再来到他的面前再祈求。那种模式把我们陷入到一种外邦人的祷告的模式当中，与我们的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但是当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的时候，基督徒也容易跌入那个模式，我们要警醒自己。但是如果你每一次都是这个模式，你从来都没有享受过，从来都没有赞美过，从来都没有感恩过，从来都没有被爱的感觉过，让我这样来挑战你，有没有可能你压根还不是基督徒？你需要悔改，你要重新的确认说你的救主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救了你的命，到底你人生的盼望在哪里，到底你应该怎么样活着，到底你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生命，面对罪恶，面对死亡，面对救赎。换言之，今天的讲道可以挑战两类人。一类是你已经是多年的基督徒了，你真的是基督徒，但是你的生命低沉软弱，你重新陷入到了外邦人的祷告的模式当中去，你重新把家庭关系变成了业务关系，你本是儿子，但是你是租客的心态，所以你的生命劳苦愁烦，没有安稳，没有被爱，没有享受。我需要挑战你回到这里，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种就是挑战说，你以为你来教会聚会十年了，你以为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以为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可能你不是，可能你不是。所以 你需要重新悔改，你需要真正的认信，你要真正的来明白信仰与你之间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你从来都是机械式的、冷漠式的、外邦人式的祷告，这个可能反映了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盼望我们在天上的父挑战我们中间的两类人，使我们都归到他的面前。主说，你们祷告不可像那外邦人。如果你本来就是外邦人，你要悔改。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不可像那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相反，你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阿们，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盼望这个系列不仅帮助我们学习怎样祷告，盼望这个系列来建立我们生命当中的信仰的根基。很多时候是信仰最初的根基就错了，所以信主十年，十年的模式都是错误的模式。盼望这个来刺激我们，挑战我们，重新把我们的信仰立在那个正确的根基之上。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到我们与你的关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在你的面前来摆脱外邦的拜偶像的那种祷告的模式，那种业务关系的模式。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来认识到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的被建立，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的呼叫说阿爸父，以至于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是劳苦愁烦，而是满有安慰和享受，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感谢主，愿主你来保守我们，你来挑战我们，你使我们向你来归正。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恩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也愿主借着主导文来更新建造我们的信仰。